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让自己微笑一下，你会发现自己的心情也变得灿烂起来。带上音乐去旅行，这两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直去的是威尔士，今天继续延续威尔士之行。不过今天我们要去的是加利夫本，这四个字各位了解吗？加利夫本呢，是威尔士南部海岸的一个小镇，19世纪的时候成为了重要的海港，也是英联邦威尔士公国的首府，英国第16大城市，威尔士公认的最大的城市。这里著名的旅游景点呢，有市政中心、卡迪夫城堡、威尔士国立博物馆和美术馆等等很多地方。加利夫堡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古老的，这里拥有着温暖的气候，室内呢有英国最大的 shopping 中心，周边还会有一些美丽的乡村，一呼一吸之间呢，都会觉得一切是那么的舒服和自在，因此这个地方也是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度假旅行。所以接下来好好的呼吸一下这种新鲜的空气，然后开启。 总是很健忘的你，记不记得我，突然想起你的脸庞，想要记住你的手，想要约你一起走走，如果你确认回忆，我能陪你约个会，抓个杯一起飞，你让我给你努力够了，我心送给你，你让我为你入迷，都给你都给你，你让我没了呼吸，哦，为你动了心，这样才行把你拍平，你的背影让我醉醒，耶，我们都 hold 着你的手， 不敢动。 如此一呼一吸之间，全部都是律动的节奏。这首呼吸呢，来自于 Jay Sean。对于这个名字有印象，应该还是他跟 Alin 合作的那首《你点的歌救了我》。而事实上呢 ，Jay Sean 本身呢，也是一位非常有创作力的歌手。在跟 Alin 合作之前呢，他已经发行了自己的一张作品。如果你曾经有忽略过，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声音的话，你可以去搜索一下他的歌曲。再跟大家说一下他的名字哈，叫做 Jay Sean。怎么拼写呢 ？J 点 S H E O N。刚才听的那首歌曲呢，叫做《呼吸》。好，呼吸完了之后，接下来我们的第一站就去威尔士国家博物馆，好好的转一转，来吸取一下文化哈。威尔士国家博物馆在1927年的时候呢，正式的对外开放了。它是欧洲最优美的城市建筑之一。 在英国所有的博物馆当中呢，威尔士博物馆无论从艺术藏品还是到科技展出都是独一无二的。馆内有从大师级作品到威尔士风景，从二十世纪作品到最重要的印象派作品，大家熟悉的比如说有来自塞尚、莫奈、雷诺阿、梵高等人的作品，这些珍贵的藏品呢，都是卡迪夫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很重要的一大特色了。博物馆中呢，还有这个博物馆馆史的介绍，也是将威尔士国家博物馆的创立以及历史变迁，像故事一样，从古至今详细的娓娓道来。印象派呢和后具象化派展出了一些最著名的印象画家的作品，所以呢来到这里，各位可以看到很多别的地方你看不到的东西。然后这个时候耳畔一定会想到这样的音乐，美好的东西想忘，嘿，忘不了。陶喆特有的 R&B 元素，这首《忘不了》一首经典的歌曲啊，忘不了，每天我们忘不了的东西太多了。 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恨不得把每一天发生的事情，每一天看到的景色全部记在脑海当中，恨不得这辈子都忘不了。如果真的可以还挺好的。刚才我们去了博物馆，接下来呢我们去斯旺西好好的看一看。斯旺西是什么地方呢？斯旺西啊，首先先跟他说一下地理位置，它是位于威尔士高尔半岛东部布里斯托尔海畔这样的一个地方。这里呢也是威尔士第二大城市，也是一个重工业中心啊。附近呢是产煤区，18世纪早期的时候呢是著名的煤港，而到了今天我们可以发现在这里斯旺西既有浪漫的海滩风光，又有美丽的乡村的景致。这里的海滩上呢会有一些柔软的沙质，还有湛蓝的海水。各位，我们可以在沙滩上尽情的去漫步，当然如果想要堆一个沙堡的话也是完全 OK 的，也可以欣赏着美丽的海景，然后喝着你爱喝的饮料，和你心爱的人一起翻翻空发发呆。斯旺西是一个休闲度假的圣地。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球队斯旺西城足球俱乐部呢也是在这个城市当中的，所以各位男士朋友们休息够了可以去看一看斯旺西城他们的这个足球队的历史。现在此刻让我们先坐在海滩上，看着蓝天白云，看着湛蓝的海水，然后喝着饮料，放放空发发呆放空。在什么情境下，或者是在谁的旁边，

见你的晚餐将来生，我没有漂亮的珠宝衬托你，也没有漂亮的面孔陪伴你，我时刻看了些滑稽的话题，打扰你躺在这里，在这里阳光不照的倒影。要保持少两个头脑，可怜鱼儿又优雅又优雅，又小心变成我的家呀。思考你，我做一段戏，一段口语，然后聊着聊，变成粉末，然后又滚动着滚动着滚动着，或者水流，最终沉默，眼泪直流，只是舍不得你呀。年轻的男孩，别让他哭泣好吗？舍不得你呀、啊。年轻的男孩，好好爱他。你带走了，让我心脏在这里，让潮汐把我吸进，还原纯真。你带走了，让我心脏在这里，将贝壳当作铅笔，兑换糖浆来生。 前后的雷鬼那种慵懒，仿佛真的感受到了海边阳光普照。这些特殊的声响全部来自于海边。刚才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艾怡良的《带我去一个阳光普照的岛屿》。既然有这样的要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手镯湾好好的转一转咯。手镯湾呢是一个小的岩石海湾，这里呢有很多的岩石池。首先要跟大家声明的一点是，这里停车非常的方便，还有一些咖啡店、冰淇淋店等等，所以说在这里你不会觉得枯燥和乏味。这里呢可以游泳，但是要小心岩石，这是格外需要注意的，很可能会划破你的脚哦。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有强大的激流，有救生员在夏季高峰期不停地去巡逻。游泳，吃冰淇淋。 推开了一扇门， 放松， 脚步还在， 听音乐， 旋转。没有谁拉着我， 想一些问题， 拉扯， 关于爱情。 要做个好情人，却又变得沉闷。 有人说恋爱 委屈了小心眼，坏的成分 还是俘虏，傻傻分不清楚。 不懂女人，男人若发挥自大的愚蠢，那有作茧自缚，若不是相信爱自断活路，这座坟墓都是不可认输的俘虏。 爱情那么难，那么复杂，那么让人头疼，那么让人无语，那么让人沮丧，那么让人开心，那么让人释怀，太多的情绪，来喝上两杯。 爱不爱了还互相拖累着，自负还残我们真够残忍。陌生的人问又不问，表面很默的诚实而沉默的自信。 既抓狂又慵懒，既自在又有一点不舒服。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彭佳慧演唱的《恋爱俘虏》。有一些问题啊，总是过来人会说你需要注意，但是自己从来不在乎别人的 attention。 Every party in LA, 'cause you knew that I'd be at one. Oh, I know that dress is karma, perfume regret. You got me thinking about when you were mine. Oh, and now I'm all up on you. What you expect? Was you not coming home with me tonight? You just want attention.Throwing that dirt all on my name, 'cause you knew that I'd call you up. Baby, now that we're right, standing face to face, you already know that you won. Oh. 花暨郁金香花展四月上旬拉开帷幕。 四月十日至五月三十一日，北京平谷国际桃花音乐节欢迎您。 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每个人呢都会有自己的困境，接下来这位他也有困境，他是谁呢？谁呢？Go Max。 You make me so upset sometimes. I feel like I could lose my mind. The conversation goes nowhere, cause you're never gonna take me there 谁呢？哥麦子 ，My Dilemma， 我的困境。如果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都可以像这首歌曲营造出来这种情绪非常激昂的一样的话，任何困境应该都不成问题。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呢，我们去的是加尔蒂夫，这个地方呢是威尔士南部的一个小镇，在这里呢最大的一个看点就是斯旺西城堡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去城堡当中转一转吧。斯旺西城堡呢是13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建成了，位于斯旺西城市中心地区。虽然城堡遗迹并不完整，但是在周围城市现代化建筑的映衬之下，城堡依然是非常具有历史感的。这里呢也是很多摄影爱好者非常喜欢来的地方。当然来到这里你一开始没有感觉，你慢慢的拿相机去拍，拍着拍着你就会发现慢慢的喜欢上这里。慢慢喜欢你 Karen莫文蔚。 书里总爱写到西出望外的傍晚，骑的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女孩的白色衣裳男孩爱看她穿，好多桥段好多的浪漫，好多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

似拼火爱一场。你就是这个姑娘。 不同版本歌曲的不同的演绎，就像我们看到相同的景致会产生不同的心理上的感受。好了，各位收一下心，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全程的陪伴，我是泽华，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啦。有一个姑娘，会唱的朋友跟着一起来。 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叛逆，她该有一些疯狂，啊，那个姑娘是那个姑娘，起了也曾迷迷糊糊，大火小火一起闯，还曾山山水水，敢爱敢恨走四方。哦哦哦，见了奇迹，看了看到风儿就起了，也曾迷迷糊糊，大火小火一起闯，还曾山山水水，敢爱敢恨走四方。拼过爱一场，还曾山山水水，敢爱敢恨走四方。哦哦，见了奇迹，看了看到风儿就起了。山山水水，敢爱敢恨走四方，敢曾轰轰烈烈，拼死拼我爱一场。 一朵花，正是因为在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详情咨询010-8501-1401，用音乐传递温暖。听听江南三月烟雨愁，听听人间四月锦似天，听听鸟雀呼琴，五月花，歌如春潮，曲似花海。每天一首春天的主打歌，千千阙歌。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早5点到7点，叫醒你的耳朵。凌晨1点到2点重播。余云主持，千千阙歌，唱尽春日，好梦酣。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声音有颜色吗？ 火红的， 这是火红色的声音，因为娇艳的红色代表了蓬勃的青春中国。 声音还有什么颜色？